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年末就应该聊一点年末该聊的话题。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会有一点点扎心，但是我们在阐述一个事实的同时呢，还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想要提前的了解我们直播的内容，或者是提前的给嘉宾留言的话，都可以通过微博来找到我们，这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在直播期间，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下。好，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2月22号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今年前三个季度，北京市接待旅游人次为1.98亿，同比增长74.2%，实现旅游收入3074.9亿元，同比增长86.2%。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程畅通路北京河北段昨天同步开工建设了。畅通路通车之后呢，河北省廊坊市大厂线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距离将会缩短约4公里。畅通路预计2024年竣工通车，将成为河北省廊坊市大厂线进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又一条重要的联络通道。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跟嘉宾聊天了。欢迎一下很久没有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我们知名的职场专栏作家、选择力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七千。欢迎七千。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很高兴又跟江夏老师一起合作了。 七千刚才特别的感慨啊，说我们帮大家做职场的规划，从2017年规划到了2021年。但是我也跟七千说，我说其实这5年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在变化和成长，我们自己其实也在变化和成长。 对 啊，七千自己也从原来可能是教大家，我们通过专栏文章教大家来找工作， 对， 哎，变换职场的赛道，到现在我们成立了选择力职业教育。 对， 哎，这个变化先说说吧。上一次来还不是这么的。 是的，其实这个江夏老师的节目呢，正好也见证了我个人的成长。最初呢，我们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去分享我的新书，然后分享很多职场的干货方法论。那从2018年之后我就成立了公司，到现在呢，选择力职业教育主打的是帮助很多转行的人解决没有工作经验的问题。然后公司呢也越来越大了，我们跟北京新闻广播一起成长起来。 哎呀，真的好开心啊。帮助了更多的人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条职业的赛道。 对， 这个很精准。在2021年底为什么会再一次的邀请七千呢？是因为我发现我周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其实入职场时间不长， 但是也觉得好像哦，这一个职业的赛道和我原来想的微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原来进入它的时候觉得它可能适合我，但我工作了一年两年之后发现它不太适合了，我很想要去转型换一个赛道。现在这个时间算好的时间吗？比方说年底年初这个时候， 就是如果现在呢有很多人正在面临到裸辞或者是被裁员的情况之下呢，有一些人在12月份他的求职动力是不足的，大家会认为说年底大家都在筹办过年，要不我明年的话再来做这件事儿吧。但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年底的时候是中小企业招人的一个旺季，而这个年初金三银四的时候是一些有规模的中大型企业招人的旺季。所以大家呢，如果你现在正好是处于裁员或者是裸辞的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年底呢千万不要放松警惕，我们是可以抓住到中小企业招聘的这波黄金热潮，在年前我们就可以入职的。 就现在还真的是一个好的时间。 是的是的，对于中小企业，就是这种规模小的，然后能够快速发展的这样的公司，年底是一个很好的招聘的季节。 因为到了年底的时候，大家很自然的会有一个想法说，我还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年终奖啊，这一年的工作啊，把它完整的完成了。但是恰恰这样一个黄金的时间，我们就错过了。等到来年可能春节之后你再去找工作，那真的是它是看起来是很黄金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它是下一个窗口了。 对， 你已经上一个窗口错过了。 对，其实是找的企业的类型规模不太一样，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大企业里面工作。基本上中小企业的话呢，其实它在年底的时候会开放很多新职业，而且呢这些新职业会面向市场上去招人，那可能第二年的时候金三银四的时候就会大规模去推啊，那个时候的竞争压力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过去人家12月份一个岗位可能能回10份简历，那可能金三银四的时候一个岗位出去可能回100-200份简历。对，所以这个时候竞争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说，我说如果你现在是有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筹备一下，是吧，拿好你的年终奖，我们筹备一下明年的事情。如果你现在就是裸辞或者是被裁员已经没有工作的状态，一定要抓住年底的这波时间，争取我们在春节前可以入职。 明白了。大家抓紧时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趁着2021年还没有过去就要跟齐贤老师来聊这个话题。大家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再说一遍，想要跟我还有齐贤来互动的方式是在我们的微博上。那今天呢我也是转发齐贤自己的微博，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私信他关于找工作的一些疑惑，对吧，甚至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一些课程当中，快速的去完成自己的职场赛道的转换。微博大家此刻可以来提问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哎，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也挺有意思啊，因为我老说我的名字嘛，所以他们可能觉得也很好记呀，对吧，所以想从名字来说，说如果这个名字比较怪异的话，会对他找工作有影响吗？比方说一个生僻字呀，或者是就不太好念呀，或者什么的，这种 会不会对找工作有影响？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就是到了一个简历的关键词的这个问题。那很多人呢都会说我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呢？其实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简历的关键词不正确，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命中你的算法。其实这一点会比他的名字是生僻字这个更重要。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简历上面写的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是某某某语文课程教研，那么这个简历呢在市场上面就很难找到工作了。一方面呢，对，是因为这个你的简历很难命中对应企业的关键词，比如说这个语文课程教研就不如某某某课程教研这四个字更容易命中关键词。所以很多人你为什么拿到的工作机会少呢？因为你的这个简历的关键词就不正确。这还只是简历的名字啊，没有涉及到咱们简历里面一些具体的关键词的命中啊，包括跟算法的一些磨合。那至于这个人的名字或者照片很丑啊，或者是这个名字非常的诡异啊等等，这些其实多数都会有影响的。 名字这个是这样啊，因为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也在想，因为现在呢有一些家长比方说会给孩子避免重名，起四个字呀， 或者是确实就是有生僻字，但这个呢，它因为和你的身份证的信息呀，包括说你的毕业证的信息呀，它已经是高度重合了，就是这个粘性很高了。你不会说我为了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现在一定要强行的去改名，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现实，短时间内你也做不到。那本着真实性的原则，我的名字是这样，那就已然是这样了。之后我的简历为什么会命中，那是齐先说的，你的简历关键词有没有选对和写对，这也是有一个庞大的算法的， 对， 也是有科学可依的。 是的是的。 嗯，好，这个你待会儿会给我们讲吗？ 会， 或者是说这个是一个很系统的课程，你只能今天提一下，我们之后如果想要了解得私信你， 可以 去了解课程的内容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微博。 好，小熊说职场如战场，也讲究兵法呀。爱情有36计，职场是不是72计？确实，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个投简历这么一件小事儿，大家看起来，哦，这不就是第一步吗？哎呀，我很多时候我想要走好后面几步，却忽略了你第一步都没有走对和走好这一件事情。好，尤其像说什么时候入职都会面临今天齐谦在预告里面写的那些问题啊。因为齐谦今天说了，我们要零经验零人脉，年底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转型和入职。所以他的建议是学林黛玉，嘴巴不动眼睛动。我说，咦，这是个思路哦。 是的。 怎么样，你怎么评价他这样一个评论？ 其实我 职场人的建议 这个挺有趣的，就是对于一些人呢，大家如果有稳定的工作，可以在年底下观望一下动向，就是说的我们这个嘴巴不动眼睛动是吧，我们多关注一些明年的这个动向。那对于一些像今年正在遭遇裁员或者是正在裸辞现在并没有工作的人呢，年底呢再加上我们的求职效率不高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就不能只是眼睛动了，咱们手也得动起来，要抓紧时间抓住这个节点，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再推到年后去。 凤凰问图一是非你莫属的舞台吗？你们能不能关注点内容？ 是的。 好了，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还想问什么？另外呢，他附带了一个评论啊，说哪儿年终奖高就去哪儿呗。哎呀，你投简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都远没有到这个 HR 来跟你谈我们年终奖的问题，对吧？他说还有假期3倍薪资的地方，尤其不喜欢过年或者是过年回不了家的朋友们可以考虑呀。这个已经是很后面的阶段了，对吗？就是考虑这个待遇的问题。 对对，大家因为找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呢会看钱呢，或者是会看一些这种具体的待遇啊。但是实际上呢，大家如果你想让你的职场里面少吃一些苦，你想让你的工作最起码你可以尽可能的延展你的工作的红利期，那我们一定是要首先考虑的是行业，考虑的是发展问题。那有了发展，你的薪资就不愁；如果没有发展的话，即便是你短期内拿到了高薪，你可能也会被裁员，或者你这个行业可能也会停滞等等。 我们凤凰同学的这个建议是好的，初心是好的，但实际操作起来 是的， 它是不现实的，好不好？我们就不在这儿给大家画饼了，都在年底了，我们也该务实了啊。童宁想问一下，什么叫裸辞？ 裸辞呢，就是还没有找到下一个工作，但是我这份工作我又忍受不了了，那我就觉得我要先辞职再说啊。裸辞呢，其实是年轻人里面非常普遍的，就是大家因为忍受不了这个工作，我也没有想好怎么办，那我先辞职，我休息休息，是吧？那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一时裸辞一时爽，对吧？但是不能一直裸辞一直爽，因为一直裸辞我们毕竟要想一下成年人到底靠什么生活下去。 裸辞之后不太爽。 对，裸辞可能前一个月两个月很不错，但是裸辞3个月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慎重。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的二级招聘市场里面，大家如果你超过3个月停滞期的话，那二级招聘市场你对接的可能都是一些猎头啊 HR， 他就默认为你的职业发生了断档，你的工作经验不连续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考验很多人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空档期太长，超过3个月以上，你觉得不够不长哦，但是实际上在专业人士眼里，这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长的出现空档期的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会影响你后续的求职和入职的。 就是裸辞这个词儿，确实好像感觉从80后 就开始它就变成了一个打引号的专有名词一样啊，大家会觉得哇好羡慕，哇好，这叫什么呢，就是好豪气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们真的理性的来分析一下，你后续它涉及到你很多的东西没有接续起来，比方说你各类的社会保障，对吧？ 对， 没有接续起来。还有就是七千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再想找工作的时候，那么下一份工作的 HR 看到你的这个时间节点，他会认为你也没有再接续工作经验呀，我为什么要用你？ 是的， 而别人可能是辞职之后一个月就到我这儿来找工作了，你是半年以后。不要这样，即便说你的积蓄可能可以支撑你裸辞半年，我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但也不要思考太久，三个月差不多就到了一个极限了，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下一步在哪里了。那思考完了以后发现自己零经验零人脉怎么办，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教给大家的一个啊。好的，这个凤凰同学还说他刚才说到的年终奖呀，假期三倍薪资呀，他说新媒体运营行业是不是可以做到？ 是的，因为新媒体运营呢，它是一个岗位哈，那可能不同的行业里面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新职业，那我们重点就是看说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对于这个公司来讲是不是核心，比如说这个公司它就是一个以内容为主导，要靠这件事情来赚钱来生存的，那么这个岗位的薪资肯定会很高。但如果说这个岗位只是在一个很不重视这个企业的里面，然后又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这样的一个部门的话，那它肯定相对来讲薪资就会低一些。我觉得呢，这位读者的提问呢还是很有水平的，因为他有新职业的萌生观念，他知道哎，什么样的岗位他可能先天薪资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水平，什么样的岗位可能即便是你做到很好，你的薪资可能也是只是那个样子。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这就是新职业普及的过程里面带来的大家受众印象的这个转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好，同时呢他又问了其他的职业啊，我觉得与其呢你一遍一条一条的把这个职业给我们筛选，还不如让七千直接给你几条筛选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不要这个反向从评论里面筛选了，我们直接从我们的节目里边正向帮大家筛选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方法了，因为你既然是零经验零人脉，有可能你也是职场新人，或者是初入职场时间不长的这一部分的朋友，还有一部分是我可能已经在某一个行业领域待了太长的时间， 对， 那我现在想要转型的话，对于我想转去的那个行业，那真的就是零人脉， 对， 对吧？我既有的经验是用不上的，这个同样适用于今天我们说的零人脉零经验的问题，怎么样去转型？想要继续的跟我们选择力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七千老师来交流，依然可以通过微博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你们点进微博两个字儿，会看到七千老师在非你莫属舞台的照片。 对，当时在做导师 啊，对。然后你看到这个呢，你就会旁边当然还有一张图片啊，还有一张海报，这两个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喽。好，我们接下来要按照一个步骤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零经验零人脉我又想转型找到一个新的赛道去奔跑的方法。 今天呢其实特别开心跟江夏老师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件事情，因为呢我致力于传播新职业的这些相关的知识，不管是我自己的书籍还是文章还是现在的公司，那我们已经差不多做了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接触了非常多有这个方面需求的职场人，我们的学员和读者。那今天呢我重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于年底大家想要转行的人，尤其是这些面对到的一些裁员啊，或者是裸辞啊，再或者说想转行但是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来讲，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在零资源零经验零人脉的情况之下，在年底这个节点上快速的去进行转行入职。首先呢先跟大家讲一下年底的市场环境。那12月份呢很多人会发现说，哎，我的求职反馈变慢了，我在这个招聘 聘网站上面获得的这些简历面试的邀请变少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年底的时候确实是我们所有求职招聘工具的效率最低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代表着大家现在你用这个东西也没有效果了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反而是大家要严格去约束你自己的求职时间。因为呢，很多人在我看来啊，在求职的过程里有大量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就导致说我今天刷了一会儿，投了一会儿，明天我就躺了，后天我又躺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有效的求职动作。越是当大家觉得这个工具反馈效率低的时候，我们越是要保证自己投入的时间和频率。我给大家一个科学的时间啊，大家你每天求职的时间控制在2个小时左右是非常科学的求职时间。高于2个小时的话，普通人会觉得强度太大了，而低于2个小时的话呢，你又不持续，那么你在反馈效率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没有做有效的求职动作，所以才会出现说我这个找工作很难，没有找到。所以这一点上是要提醒大家的，越是在求职工具效率低的时候，它越是要求你在求职的时间管理变得非常严格。每天2个小时是非常足够的，大家至少应该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投入啊，包括你去浏览你去投递简历的这个过程。对， 很多人说了，我投简历未必投了2个小时啊，我逛这些 逛这些工作机会网站 电商平台网站或者是说社交软件的这些网站啊，这个可能花费了全天8个小时的时间。像齐先说的，你没有用尽全力，就不要说得到的回音太少。 对， 但是呢，你也不要就是沉醉在里面， 是的， 说不行，我今天就得花8个小时把这个事儿搞定。 对，这个是不 对的，这也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延续性，我每天做，每天做，每天做， 是的， 2个小时，它才有可能有良性的一个回应。 对， 不是说我这一周啊，我一天花了10个小时，剩下4天我就歇了， 是的， 也不行。 对，说到这点上呢，刚才江夏老师说的是特别对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要跟大家去普及的。当大家求职的环节里，它并不是比拼你的强度，也就是说呢，大家每天你花8个小时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但是却连3天都坚持不下来，这件事情不如那些每天就花1到2个小时能坚持3周的人，你的结果更好。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你们求职工具的算法决定的。那算法它会默认为说我每天登录的用户他是我的核心用户，那我会关注这些用户的需求，我会给他倾斜更多符合他的工作机会。但是如果说呢，这个人今天8个小时明天躺了，那这个算法就没有办法去识别出来你，是吧？然后你还会因为强度很高而对这件事情丧失信心。所以求职这件事情大家永远记住，它是比拼持续性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低强度高频率的努力，而不是高强度低频率的。 嗯，这件事儿很重要，每天花多少时间，而且必须要每天去做。 对 啊，你就被这样一些招聘的网站在后台打了小勾勾了。这个人很持续，他是我的核心用户， 是的， 我要让他找到工作， 是的。 好，这是第一步，就是我去浏览一些招聘信息，然后呢去投我想要去的这个地方的简历。那投简历会有什么技巧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关键词啊，还有什么其他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对，刚才其实我们说到求职的时间管理，其实简历也是需要管理的。那简历的管理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你一定要去核查的是你简历里面有没有命中一些关键词。常见的3个关键词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简历的名称关键词，很多人的简历都是没有名称的，比如就直接写了一个你的名字，这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如果你有好的公司做背书的话，那就直接公司名字、职务名称再加上你的名字。如果你没有好的公司做背书的话，职务名称加你的名字，这是第一个点哈，就是大家要记住你的简历必须是有名字的，这是第一关。第二关的内容呢，是你所有职业里面的名字的统一性和递进性。统一性就是说，什么样的简历是不值钱的呢？一打开，哇，这个人做过销售， 行政啊，这个财务啊，还有做过运营等等，那你的简历呢，其实变相来讲，大家就会觉得你很杂，而且你这个人很浮躁，是吧？那么你的简历如果都是比较统一的，比如说我原来是个运营专员，然后呢，运营总监，然后运营副总裁等等这些，是吧？它是有一个统一性，而且它有明显的递进性，递就是晋升性。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简历再去大家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他是一个有进步的，而且有规划的，他在这个里面沉淀的经验是值得被看重的。那这样的简历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这是简历里面的第二个，我们的名称的统一性和递进性。那简历里面呢，会有第三个要求啊，就是我们跟用人单位之间的需求。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都是一封简历啊放在市场上面去吸引工作机会，也不管这个简历写得好不好，然后就抱怨说，哎呀，我吸引的这些公司啊都是老破小啊，特别不好等等这些。其实这都是因为你的钩子没有做好。如果你的钩子能够做得很好，你就会吸引很多特别好的工作机会。那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为你每一份想要求职的工作重新写一份你的简历。那这个简历里面一定要对应到说这个人他这个企业他要的这些人的话，那对应我们的简历里面每一条都要呈现出你有对应的特质，是吧？这个才是简历的一个打磨的方法。那我说到这儿呢，又不得不提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一个知识点叫求职的时间管理，然后我跟江夏老师我们俩都说，哎，你要做这种低强度高频率的哈，那初步见效的时间差不多是在3周，也就是3个7天的时间。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时间很漫长，可能要几个月，其实不会的，基本上2周到3周就会有明确的反馈结果。那做简历也是这样，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为每一个工作都写一个简历，我觉得好烦呐、 好费时间、 对、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大家每一个工作迭代一点，你在这个事情上投入大概1周到2周，这个普通人的时间段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你就已经可以掌握这个写作的方法了，你基本上你的钩子就已经做好了，所以不会像大家所想的我花好多好多时间在这个上面。 熟能生巧嘛。 对、 你开始的时候因为花了很少的时间做了一份简历，然后就投了100家，一份百投，你最后会发现你没有花的那个精力别人花了， 对， 别人就成功了。 是的 啊，你这个很形象啊，就是做了一个钩子，然后等着勾那些大企业，你心仪的企业，它就是要上钩的那条大鱼。 对， 它满足了你很多很多很多的要求，对吧？然后它长得又很美很华丽，哎，那你都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把这个钩子做得精美，或者是能够足以吸引他，你凭什么让人家大鱼游向你啊？ 是的，是的。 刚才我们告诉大家做简历的这个方法了，千万不要一份投很多个企业， 对， 没有针对性，而且人家还觉得你没有花很多精力做这件事情，你不认真，你也不是真心想得到这份工作。那你提到了一个时间很重要啊，好人尤其这样给你给予肯定啊，说嘉宾说这钩子说得太好了，怎么了？这个形象是不是？还是说做钩子这过程你也很觉得哇，这我没有注意到？好，还有继续的在听的过程当中想要跟我们互动的都可以来到微博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然后呢看到七千老师的图片，旁边的海报是可以告诉你快速找到他的方法，以及快速的去加入我们这算求职训练营吗？ 对， 算是吧。加入这个训练营的一个方法啊，微博关注我们就可以了，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同时呢，他还说最有效的求职就是正视自己的优势，然后寻找相关的职业，对公司做必要的了解，然后呢简明扼要的写简历，让 HR 也对你有一个最快捷的了解。我们这位 K 代表把刚才你做钩子的过程总结了一下啊，好的，今天的课代表就颁给你了，尤其讲很认真在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给了大家一个有希望的时间，2周到3周， 对 啊，不会超过21天，你就会有一个反馈了。 是的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跟面试官沟通了，对吗？就到这一关了吗？ 对，其实接下来就是涉及到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快速在零经验零人脉情况之下转行入职的这件事情。那接下来还到不了我们跟面试官沟通，而是我们求职的渠道和工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很多人大家现在也知道，我刚才讲到说求职的工具反馈啊是相对来讲低一些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对我们大家，你有没有找到适合你的求职渠道有很高的要求啊。不是所有的人咱们都适合在招聘网站上找工作的，有的人呢可能就会适合说，哎，我们在公众号里找，有的人呢就适合说我们在微博里找，对吧？有的人他可能会更适合我用投资人的渠道啊，或者用一些其他更高级的渠道。那么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里一定要筛选适合自己的工具。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一个正式的题目就是，大家在零资源零人脉的情况之下，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增加你的求职效率呢？答案是筛选适合你的求职渠道啊。在今天呢，我在直播间里跟大家推荐三个在年底求职非常高效的求职渠道。第一个求职渠道呢叫做微信生态，也就是说最好的工作机会，我们盘查了目前市面上很多种求职渠道，我们发现在公众号里面的反馈效率是最高的啊。什么意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想要去找一家公司，或者是说你想要去接受了解一家公司，那么你在公众号里面去关注他们官方的公众号，这个事情它的反馈是非常快速的啊。因为对于大企业来讲啊，他要把他的岗位上传到公司的官网，他可能要跨越好多个部门，对。那基本上呢，大企业会把自己的这个用人的发在自己部门能够掌管的公众号上，那这件事儿呢，他们就会非常有效地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所以你不要看说，哎，这个公司的公号就几百个人阅读，几十个人阅读，但是可能背后藏了一份年薪30-50万的工作在等着你。对，所以公众号这件事情是目前来讲求职非常快速的一个渠道。大家如果你想要找工作，不妨多去找一找这个公司它注册的公众号，或者是一些有招聘功能的公众号啊。这个年底的反馈效率是比在招聘网站上的效率要高很多的。 这个让大家少做了很多的无用功。 是的，是的， 从招聘网站上把大家都拽回来了。说，哎，没有想到吧，可能打开微信这样一个社交软件，你就已经完成这件事儿了。首先你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我大概是想换到一个什么样的赛道去，对吧？ 对， 什么类型的公司。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在公众号里面去梳理一下。他真的有可能这个公司已经小到某个部门他自己成立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 对， 他就在他的这个公号里边发了他想招聘，这就很直接了。我不用再从上往下一层一层的筛选。 是的，而且对于很多真的是我们说是高精尖的这些职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私募基金里的投资人呢，比如说医疗行业里面的高精尖的人才啊，包括科研院所啊，其实他们在招聘网站上招人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多数都会直接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那我们统计了很多相关的这种高质量的岗位需求，你会发现高质量的岗位需求他们会默认说我放在这个招聘网站上也没有办法吸引到对应的人才，所以他们都会在公众号里面。所以年底求职大家多多关注微信生态的公众号里面，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太好了，这个大家赶紧去关注一下微信公号生态。好，那还有其他的你们总结出来的高效的渠道？ 第二个呢，在求职里面比较高效的渠道就是职业教育的渠道了。这个算是今年其实还蛮是一个高效的渠道的。那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选择力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新职业技能培养的这样的一些课程。那这些训练营的背后呢，都会凝结很多企业的用人需求。比如说你去学了一个新媒体运营，因为我刚才听到有听众对这个感兴趣，那这个学完之后，其实背后就有很多企业在这样的公司里去招你已经培养好的人才。我不需要说这个人进来之后我再去持续培养他，他来了就可以创造价值。那么职业教育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快速求职的渠道。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面临到说我没有工作经验，或者是说呢我现在技能还不足，大家可以去报一些职业教育这种技能提升类的训练营产品或者是课程产品，背后都有 有这样的需求。那选择力就是我的公司啊，选择力新职业教育，我们就是在做这个的。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去看一看我们公司相应的新职业技能的这些产品，这个都是有背后的用人需求的啊。这是职业教育是第二个啊。职业教育里面呢，我要让大家重点重视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社群。啊，社群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有的人我们说通过了一个学习一样的东西进入到了一个社群，在这个社群里你会发现，哇，有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基本上这个岗位的从业人员大家每一天都会往里面抛好多好多的工作机会。所以社群求职这件事情呢，是职业教育诞生的一种特别的求职方式，但是它是目前市面上反馈效率非常快速的，帮大家快速解决你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人脉却能够快速入职公司问题的。 这是职业教育，求职教育是吗？ 对，职业教育的职业教育。对对对， 好，它会产生一个后续的，就是它会有这样一个社群。 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会发现，哎，我只要进入到这个社群当中，好像这个挂在天上飘在天上那些工作机会就落地了。 是的是的， 就真真实实的来到你的眼前了。 是的。 刚才说了三个方向。这是第二个方向。 对，第三个呢就是职业社交。职业社交工具啊，很多人会忽视职场类别的社交工具。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火的内地的软件叫麦麦，对吧？那麦麦呢，它其实是国内做的非常好的一款我们中国本土大陆的职场人在去社交的一款软件。其实这款软件里面大家就可以发现，它为什么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良好的招聘和求职的渠道呢？很核心的一点就在于它是做真实的职场类别社交的，你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特别明显的，特别真实的，需要实名注册。那这个时候别人再去找到你，或者你再去找工作，我们就节约了很多的时间成本。我直接看你过去的履历，我就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且像这一个类别的工具，今年也在主打这种求职招聘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时候年底用这样的工具去求职的话，会比你用招聘网站事半功倍。所以以上的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非常干货的三个年底必备的啊，让你这个求职效率事半功倍的一个求职渠道。 一般人我们绝对不告诉他， 对， 只有是我们下午茶的听众才会获得这三个渠道的干货。 是的， 节目的最后我要请七千讲一个案例，因为他在开始之前跟我说这个，我也很诧异。我说啊，这个转型，首先我周围一定有想要这么转的朋友，第二是你的身边，包括你自己此刻听节目的各位，你可能也想完成这么大跨度的一个转身，感觉都不止180度，感觉360度。 是的， 这样一个转身怎么做到的？我们言简意赅的说一说我们这一位求职者的转型。 给大家就简单的讲几句关于刚才跟这个江夏老师交流的。我有一位学员呢，他是从健身教练360度转行，去了一个消费品行业，从事了市场投放的这么一个岗位。薪资呢是3个月之后呢就做到了这个部门的一个小主管的类别哈。那首先呢，这个人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定位。他呢原来是一个健身教练，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对消费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自己有兴趣在这个事情上。他接下来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然一个是报名了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帮他啊在这个过程里做了精准定位，包括陪伴式求职。那么他自己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不断的去定位自己，提升相应的这些技能。他自己呢就是先定位到了我想要去做市场投放这个类别的岗位，然后他快速的去增长了关于这个岗位类别的技能哈。在这个技能里面呢，紧接着就是他的求职入职渠道。他最终并不是通过招聘网站这个方式加入这家公司，他最终是通过社群的方式加入了这家公司啊。因为他人在广州，那么这家公司呢是专门做消费品行业的一个快速成长的中小企业，也是在用人的地方。他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表达了自己想要做这个，并且过去学习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实操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项目。那最后呢，在社群求职的过程里面是直接跟这个公司的高层来打交道，高层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进入到工作里面来进行相应的实操。那个人能力很强，就转型成功了。那这个里面大家可以发现啊，转型三步大 家一定要做好。第一步就是精准的定位，定位你到底适合去什么行业领域类型的公司做什么岗位。第二步就是你的求职入职的渠道，是吧？招聘网站是很难给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机会的，你必须要筛选新的渠道出来。那第三点就是你要快速补充你目标岗位的技能，就这三步，一个健身教练转行成功了。 哎，就成了，你看， 是的，用了2个月的时间，2个21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360度的转型， 是的， 完全换了一个赛道， 是的， 之前他的那些职业技能好像都用不上了，但是没有关系，他通过2个21天就完成了新的技能，然后之后的我们的更多的经验什么的，你既然选择了新的赛道，你喜欢它，那你一定会快速汲取这个方面的养料，然后迅速成长为这个行业的达人。 是的， 哎呀，好开心！今天这个干货啊，七仙老师给我们总结了很多，一二三，大家小本本都记好了，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去听我们的回放，或者是在节目之后在微博上面来找到七仙老师，跟他就你想要转型的那样一个行业，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探讨，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训练营。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我们的节目下周一的下午3:18再见喽！关注我们的方式，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啦。下周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